非是要在社会制造无端恐惧、挑拨仇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是多云，初时几阵骤雨，明天部分时间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的一两日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356点，跌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43点，跌1点。美元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71，瑞士法郎0.961，加元1.37，人民币7.138，英镑兑美元1.242，欧元兑美元1.113，欧元兑美元0.674，新西兰元兑美元0.62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2.46美元，卖出173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Gimme Five 玩得好认真。 天爷，你会点形容 Gimme Five 呢？ 奇情。 想分享一下呢段都几难忘嘅经历。喺个餐厅，忽然间咧有4-5个男人咧起身啦，喊打劫。 吓！ 咁其中一个人咧见到系有把枪嘅。 哇！系咪咁奇情啊？ 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天怡、子豪、波盛嘅 Give Me Five， 你咪知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话多谢嘅说话，有阵时系难于启齿嘅，咁就唱出嚟咯。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亦转。天在一起，挨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处起，才怪日月如飞。 Kenny 话，不论亲如家人定系疏如短暂嘅公司同事，都曾经用唔同嘅形式喺自己事业上啦、生活上帮忙过。而呢首歌，佢就系希望可以答谢佢哋，令到自己成长。作曲编曲监制陈子龙，填词 Base。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 上榜两个星期，暂时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6位，关智斌《日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咁快，今日已经去到6月1日星期一晚敏感时刻，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哋三个啊， 系啊，冇理做乜咁 sweet 嘅， 系， 仲有 Kitty 啦，同我敏大人嘅， 系啊，大家好， 系啊，咁啊嗱，我上个礼拜一到啦，系咪一啊？ 上个礼拜一啊， 系啊，咁啊，我哋讲咗好多笑话嘢嘛，系嘛，咁开唔开心先？ 开心， 你哋一定系咁讲。 佢系咪要开第二集啊？我哋噶嘛？ 系啊，我哋今日开第二集啊。喂，但系咧，我首先咧想同你研究一下咧笑声啊。 嗯， 系系啊，笑声笑声可以满载温馨噶嘛， 亦都可以救地球， 亦都可以救地球。 但系最紧要发自心内嘛。 系，但你真系有冇留意到每个人嘅笑声都唔？笑声笑声都唔同嘅， 系 唔同， 同埋个笑声可以分别出你究竟系虚假啊，定真心笑啊，真即系你真系觉得件事开心定点嘅？即系如果当然我讲紧唔系一个戏子或者佢有心呃你嘅情况啦， 就算戏子嘅笑声都会系 唔同 嘅， 系咪呢啲啊？ 我哋讲即系我唔会用戏子嚟咁样去称呼佢嘅，但系即系譬如即系已故嘅一个演员啦，沈殿霞啊，即系欣怡妈咪啊，哇佢嗰个开心嗰笑声咧，真系有感染力噶， 系啊， 即系以前我哋睇嗰啲以前嗰啲综艺啊，欢乐今宵，唔知你听过未？ 梗系有睇过， 你哋有睇过啊？ 有， 真系暴露咗年龄啦， 唔紧要，重温噶嘛， 我嗰两个女真系冇睇过，系嗰啲笑声咧，真系你感觉到佢个人系好开心嘅， 系我一个分享啊，就系、是、咧，我觉得笑声有感染力嘅人咧，系会令到你中意佢嘅，就即使你唔认识佢都好啦。细个嘅时候咧， 即系笑得难听，你就憎佢噶啦。 唔系难唔难听，系啱唔啱你个 channel？ 我谂系细个嘅时候咧，好兴有一期就系卖嗰啲明星相噶嘛，连楼下啲文具铺都有得卖嘅，唔系净系喺信和有得卖。 系。 我得几岁，跟住我妈咧，平时就会买啲杨彩妮啊、周慧敏、啊。 你阿妈买杨彩妮， 佢自己 佢买俾我嘅， 自用噶。 唔系，因为咧嗰阵时我同阿哥都有储嗰啲卡嘅，咁啊卡唔够噶嘛，仲要有啲相。 喂，我想问有储嗰啲卡有咩好处噶？ 冇噶，真系 珍藏品嚟噶， 珍藏。即系会唔会有 resell value？ 梗系有啦， 有噶。 我哋直头揾一本咧，嗰啲九格嗰啲卡片簿咧，一页页咁入好晒。系最贵嗰啲摆面噶， 咁你有冇赚过啊？ 梗系有啦， 系啊，嗱、哦，我又有分享。 而家仲买唔买得噶？ 而家就冇啦，应该、 哎。不过旧嗰啲可能得，即系你 keep 起咗一张可能梁咏琪嘅咁嗰啲咩闪灵灵嘅可能得。但系其实嗰阵时我哋而家可以讲啦，Yes 卡啦，因为而家冇啦嘛。嗰阵时直情咧系喺个站嗰度咧，有人去卖你啲嘢噶，佢、 啊、 见到你 一货币嚟嘅， 系啊， 原来就系嗰阵嘅比特币嚟嘅。 即系譬如可能我2蚊抽翻嚟，劲好彩抽第二张就中啦，1蚊张啊嘛。 系 咁，但系原来嗰张咧系闪中闪或者系夜光卡咁咧，有啲人可能十几廿蚊买，咁你就赚咗个。 咩叫闪中闪啊？ 即系佢面咧系一张闪卡啦，但系原来咧你再搣开佢咧，佢落下面仲有一张闪噶。 系啊，即系第二个样嚟嘅咁样咯。 但系咧你搣咗唔值钱噶咯。 系啊。 哦，喂，但系哦，咁点啊？ 你就要知道， 好难做，好难做人、啊。 厚啲噶，厚啲噶，厚啲噶。 你要知道，即系有啲书可能会讲，或者你即系行情会讲、今期嗰张闪中闪咪咁嘅样噶咯，咁你就知道，即系你唔好乱咁搣咯。 又或者咧， 所以搣开咗会系咁嘅样。 系啦，系啦，系啦。 又或者对于我嚟讲咧，因为我个人咧都比较即系惊啲啦。我明知佢厚啲嘅话系闪中闪咧，我永远都唔会知入面系咩。 哦，唔好搞佢。 系啦，因为我知道一搣完之后咧，我嗰张嘢就作废 啦，就起泡啦。 系。 咁我讲翻个笑声先啦，即系嗰阵时咧就我妈。会帮我买啲明星相翻嚟氹下我哋啦，即系我哋会即系会储噶嘛。咁有一日咧，我就同我妈讲话：，我唔使买依啲啦，我想买另外一个人啊。咁佢话买边个啊？我想买梅小慧啊，咁样咯。咁然之后我妈话：吓喺边度买啊？咁我话我唔知道，但系我想要佢嘅相咁样。咁跟住佢又真系落去帮我问下老板有冇梅小慧。冇買唔到啊！喺樓下嗰間文具鋪， 因為梅小慧唔係開過飯噶嘛。 係啦，因為咧可能樓下嗰間咧淨係買 專賣青春偶像、 青春偶像嗰啲啊，係啊，鄭秀文啊嗰啲啦。咁佢話佢買唔到，咁但係我媽又話翻俾我聽，即係點解佢問我？咁點解你要買梅小慧啊？咁咁我就同佢講話，因為我睇電視好中意聽到佢笑，所以我就好中意佢啦咁樣。但其實佢之前拍嗰啲咩啊，做嗰啲咩，我都唔係好知嘅。係啦，但係佢嗰個笑聲咁啊， 即係好似佢哋成日形容好似馬仔叫咁樣噶嘛，係啦，即係學，但學唔到噶，真係。但係你就會覺得好開心咯，呢個人 係咁，所以笑聲咧都係一個人嘅 signature 嚟嘅。咁啊，不過咧，我哋咧要先講笑話，先後有笑聲嘅。咁聽首歌翻嚟咧，我就會同大家咧講一系列嘅咧叫造句嘅笑話。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咁啊呢度再一次提提大家啦，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李敏啦，敏大人有 Kitty， 仲有我莫莉。今日咧，敏大人又话要讲笑话俾我哋听啦。 啊，或者同埋一啲关于 笑声嘅嘢、 笑嘅资料咁样啦。咁、但我先讲一啲造句，中文造句嘅笑话啦。 嗯、 好啦，即系呢个词语系十分， 十分， 十分，你哋会点做啊？ 系 正常，正常做。 哦，我今天十分开心。 系啦， 系。 咁但系呢一位朋友就话。妹妹国语只考了十分，真是丢脸。Kitty 笑，好，好啦，第二个我会叫阿莫莉做啊，正常做啊， 系 吃香。 哦，今日我看见一个靓仔，我忘了问佢攞电话，我觉得我很吃香啊。 应该佢肯吃香，唔系你肯吃香。 吓唔系，吃香即系我蚀底嘛？ 唔系， 唔系吃亏啊！嗰、那个系吃香即系好受欢迎啊！ 看来他很吃香。 咦，佢已经讲紧你个笑话咯。 好啦，跟住好呢一位仁兄又会咁做啦、 嗯。 我喜欢吃香蕉，也喜欢吃苹果咁啦。唔系佢哋总系会将咧即系 啲拆开咗， 好啦，便当好啦，轮到 Kitty 做啦，正常做、 哦，正常 呢、這个 game 好玩啊， 唔要笑噶、 哦哦，我去日本都会买一个便当来吃，别人说很好吃， 真系很吃香， 点解系别人说很好吃而唔系你说很好吃？ 佢要表现佢嘅爱心啊，同埋俾人。好啦，咁点拆咧？呢个小英把大便当成早上做的第一件事 哦，便逗号当， 佢冇逗号啊， 系 小英把大便当成早上做的第一件事。 系 ，OK， 系 好，跟住轮到莫莉， 好 好，马上。 马上 ，immediately 咁啊， 系马上 正常做啊吓， 系好。今天我看见姜 B， 哇！我上个礼拜真系见到佢、 啊， 真系。我上个礼拜拍剧，我真系见到姜 B， 我仲同佢单对单， 哇， 半粒钟。 系 搞到我成脚都蚊牙，因为我哋对剧本啊嘛， 系 OK， 系好羡慕啦， 系跟住所以就突然间问大人跟我说这番话，我吃醋，于是我再去找姜 B 单独， 你记唔记得系做咩啊？ 我知道我知啊，单独望十分钟，马上回来， 你可唔可以马上 马上回来 作句？唔该， 再马上回来。 好好，其实应该点样做先有创意啊？就 系、是。吓、啊，我咁都唔创意啊！ 我骑在马上咯，搞啲咁错。好啦， 即系马上疯狂咁啊！ 你知唔知马上疯系咩啊？ 我知啊，所以咪马上疯狂咯。 咩啊？ 冷淡笑啦！ 陈先生死在马上 疯狂。 O、okay, K， 我哋头先就做 呢个咪似嗰个咩咯？儿子生性病母倍感安慰咯， 系 嗰啲 friend 咯， 系啊，喂，咁我讲翻我哋头先都算做有啲笑声啊，系、啊，咁但系咧，我就要讲一啲关于笑声嘅资料俾你哋听啊，就系、是、嗱，有位心理学家啦，就叫Robert Proffin 啦，即系佢就话咧，当你同朋友喺埋一齐嘅时候咧。你会笑的几率是多过你一个人的30倍。 嗯， 即是如果头先呢我是自己上网一个人在屋企喝咖啡看那些小英把大便当成早上做的第一件事、 嗯、 我未必会笑出声、啊 嗯。 但是有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真是独恶乐就不如与人同乐啦，咁所以大家都笑咗出嚟啊，咁所以咧，嗱，但系呢个心理学家即系佢除咗讲咗嗰个现象，佢都有解释，所以其实咧笑咧都系一个 form 嘅沟通嚟嘅， 嗯， 系啦，佢唔单止系你睇完嗰个笑料嘅一个反应，而系当有人喺侧边嘅时候咧。就是你会希望我沟通啊，这个我是完全明白的。嗯、即是等于有些东西不是那么好笑，我女都夹硬笑完，笑完之后望一望我的反应，等我想同 你 有 没有笑， 看看我笑同埋同不同他笑这样的。 嗯， 是啦，那这个呢就是 有朋友喺度就會容易笑啲啦。咁所以呢一期我哋即係呢個限聚啊，同埋呢個家居點樣 isolate 咗咁耐咧，笑少咗啊。係，所以我哋近排要翻多啲工啦，可以同你一齊笑啦。好啦，咁另外咧就係、是、你個腦袋咧，其實咧係佢會佢自動咁樣咧會知道咧你嗰啲笑咧係真同埋假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咧。如果你话就咁睇一个人咧，如果佢假笑咧，你觉得佢皮笑肉不笑，咁但系皮笑肉不笑系咪量度到咧？其实真系量度到噶，因为如果你真系自然笑，我哋会讲啦，即系我睇啊呢个 model 啊，佢笑得咁假，你睇佢笑啊嗰个净系得面珠灯嗰啲肉会戚起嘅， 定系打咗嘢？ 系系系， 耍咗个钟笑，我哋就冇法能够啦。 打咗嘢就令到你觉得佢假笑， 僵咗系啊， 系啦，就唔系僵， 真系僵 B 啦， 佢系僵 face， 僵 face 啦。咁但系咧，即系你个原来你笑嘅时候咧，你个大脑会 prepare 准备去喐你某嚿嘅肌肉，面部嘅肌肉，咁所以咧，其实咧就系可以。量度到真假笑嘅、哦，咁咧仲有一样嘢，我又觉得几得意嘅，系关于呢样嘢，我觉得你哋会会心微笑啦。原来咧，啲心理学家咧真系做好多好得意嘅实验啦。喺1990年代咧，有一个叫 Jack Hanksep 嘅心理学家啦，佢咧就做咗一个实验，佢系发现咧，原来老鼠系识得笑噶， 吓、 啊，唔系我信、哦，因为好多动物咧，其实佢识笑，譬如成日影咗啲相，我哋 你只狗咧， 只狗识笑啊，但我唔知道老鼠都识笑、啊， 老鼠唔系动物嚟， 只狗嗰只 狗真识笑， 狗笑系好奇怪，因为佢个口又唔系平面噶嘛，佢 尖尖地嘅 向前咁样噶嘛， 但好奇怪嘅就系啲相真系睇到，猫都识笑噶， 佢哋真系笑到咧，好似头先问大人咁讲，唔系净系呢个肌肉噶，佢连眼。嗰啲都眯埋噶， 佢哋唔開心個樣子都真係搲埋塊面噶。 係啊， 係啦。咁佢嗱，佢點樣去量度呢個老鼠嘅笑咧？就係佢擠佢，所以佢除咗知道佢識笑咧， 佢係怕擠。 佢研究 就係原來老鼠都怕。 即係話哇，呢個心理學有咩成就啊？哦，佢發現老鼠會笑同埋怕擠噶咁樣。咁佢點樣擠咧？佢就要用一啲儀器嚟擠佢啦，即係佢 系咯，用咩仪器咧？ 就 系佢捉住佢咧， 佢就系佢只手指 咯。咁呢个笑话好笑。 咁咧，咁即系，但系呢个仪器亦都有另一方面嘅，就系咧去量度咧嗰啲老鼠嘅声音嗰啲频率啊，即系佢哋笑嘅时候咧个频率系会高啲嘅，即系嗱， 可以笑出声添啊！ 你老鼠咪吱吱叫噶嘛，我哋就系造句，老鼠吱吱地叫，咁个吱吱啊，佢就系量度嗰个吱吱，如果吱吱吱吱同吱吱吱吱唔同嘅，咁佢就量度到啦。咁跟住咧呢一个心理学家咧，佢咧。就仲發現咗一樣嘢，即係第三個 finding 啦，就係話咧，你俾啲老鼠玩多啲，佢哋會笑多啲嘅， 即係擠得勁啲啊！ 擠得勁啲，或者你擺埋佢哋一紮老鼠啊，俾佢哋做 gym 啊，嗰個碌咧咁樣，佢哋會擠得勁啲嘅，係你就會發現係咁啊！咁跟住咧，咁當然啦，咁對人類有咩關係咧？有咩關我咩事？佢就係話其實即係除咗老鼠。在所有的 mammals， 即哺乳类动物当中、我们都是靠笑声来互相沟通的、和得到快乐的。 可否一觉苏醒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内行都不疯，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 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甚至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眷顾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折不退，习气再争取。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呼，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即使要蒙在我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其中两人是寻日确诊女患者的货仓同事，另外一人是接触过女患者的男救护员，是首名怀疑因公受感染的救护员。两名新确诊女患者都是同家人住在葵联村暖月楼，他们四月底发烧和喉咙痛，曾经向私家医生求医，当时没有样本做检测。卫生防护中心说，货仓群组的环境样本全部呈阴性，仍要调查感染源头。当局已经在暖月楼和患者到过的葵盛东村街市派发样本樽，试图找出隐性患者。中心又说，27岁的男救护员曾经为昨日确诊的女患者做高流量氧气治疗，有一定的风险。当时他有戴眼罩和手套，但没有戴 N95 口罩，只有外科口罩。另外消息指，沙田沥源村六泉楼再多四人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香港各界撑国安法联合阵线公布，连日的签名活动收集到超过292万个签名。联合阵线表示，结果充分反映香港市民强烈支持在香港订立国安法。阵线将会尽快将签名递交中联办，向中央转达市民意愿。签名活动5月24日起一连八日，经网站同街站进行。联合阵线表示，截至5月31日的凌晨，经网站收集到的签名有108万个。经全港5400个街站收集到的签名超过183万个。美国明尼苏达州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员用膝头压颈之后死亡，事件触发的暴力示威浪潮踏入第六晚，全美近40个的城市实施宵禁，但民众继续上街抗议，防暴警察到场驱散，全国最少4400人在连日的示威中被捕。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一名在示威现场出现的男子中枪死亡，警方说在驱散人群的时候遭到枪击，于是开枪，正是收集现场的片段调查。白宫外围连续第三晚有民众和防暴警察冲突，白宫上星期五被示威者包围期间，总统特朗普据报一度藏身在白宫的地下室。至于涉及弗洛伊德案件，被革职的一名白人警员被控三级谋杀和二级误杀，原定今日出庭，但审讯押后至下星期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444点，升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3049点，升五点。美元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66，瑞士法郎0.961，加元1.365，人民币7.137，英镑兑美元1.247，欧元兑美元1.114，欧元兑美元0.676，新西兰元兑美元0.62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3.46美元，卖出1734.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系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嘅一两日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波长是指物理学入面某个固定的频率当中，沿着波的传播方向来平衡的。 好难明喎、 唔紧要，如果唔讲波长，我哋仲可以从学术嘅角度讨论波幅、波浪、波多野结衣同埋波依波罗咪。 都系讲翻波啦，唔好咁烦啊！ 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庄端仪、凌子维嘅师兄祠堂，我哋一齐喺师兄 Eleven 度讲波经啊！ 简简单单讲波咪啱我咯。 一首歌，一个童话。呢首你又知唔知系咩咧？ 仲何时仍然不知识，太负荷，喝住要暂停。仲何时谁都想清洗，汹涌声势，如何结呼应？都不想从此抛开，天生自有欲望。天再纯净，前人开天盖地，还无靠近。停止为自你信任。 呢一队乐队不嬲都好有心思嘅。今次嘅 project 咧会用上唔同嘅童话故事作为题材，呢首《无穷》灵感就系源自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作曲编曲有 Percy， 填词有 Sandy Yip， 监制谢国维加上 Stephen Mock。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Percy《无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新闻之后回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呢度系敏感时刻， 系啦，咁啊，大家仲可以期待一下嘅，即系计呢一个造句嘅笑话咧，一阵间系会有啲低级笑话嘅，系咪仲期待啲？系啦，我未讲你哋已经笑啦。好啦，咁啊，我哋讲笑声咧系会有感染力啦，有传染性添啦。 咁咧，其實咧，即係有啲心理學家咧，佢就會研究咧，到底佢係點樣為之有感染力嘅。咁佢哋咧就會即係捉啲即係願意參加實驗嘅朋友啦，入去去 scan 下佢哋個腦啦。咁啊，發現咧，如果我哋播放一啲笑聲俾佢聽嘅時候咧，就算佢哋自己唔知係咩事。唔知道你笑乜咧咁佢哋都會發現佢哋嘅，就頭先我講過啦，佢哋嘅面部的肌肉咧係會有嗰種準備 on your mark 笑嗰個行為嘅喺度嘅。咁同埋咧，越係多啲準備去陪笑嘅人咧，即係被感染嘅人咧，佢哋係越能夠分到咧嗰啲笑咧係真笑定假笑嘅，即係根據。一個實驗嚟講，咁所以咧，嗰個結論就話，如果你聽到人笑，你作為一個 social animal 啦，嚇一個社交群體啊，你又會笑埋一份，咁就絕對係有一個好處啦。個好處就係你會容易啲明白你笑緊乜嘢，係啊。咁所以即係我記得好細個嘅時候咧，我啲英文真係好唔掂啦，咁就又要睇啲英文嘅戲啊咁樣，見到人哋笑咁咪跟住咯，跟住笑咯。呢啲係我哋成日做嘅嘢。 好啦，我而家都會嘅。睇啲戏嗰阵时，有阵时佢讲笑话嗰时，我听唔明咧，英文戏啦，我就跟埋笑， 同埋好自然嘅呢样嘢，总之跟埋啦咁样，好似旅行跟住旅行团咁样咯，跟住啦，好啦，咁样嗱，亦都有人讲过咧，你熟悉嘅人咧引你笑系容易啲嘅，嗱 系啊， 系啊，我觉得嗱，就譬如话点解即係佢又有啲人有個研究啦，嗰啲做嗰啲 stand up comedy 咧嘅，你知啊嗰啲叫咩啊？棟篤笑人咧嚇，咁你唔係個個黃子華咁出名嘛？但其實你一見到黃子華，你已經想笑噶啦。呢個其實都有啲我覺得叫心理上嘅條件反射啊。佢已經 condition 咗你，因為你每次見到黃子華或者我哋香港一啲少將啊，周星馳啊、祖藍啊，或者係曾志偉啊咁樣，咁可能你都會諗起以前你因為呢個人嘅做嘅某啲行為啊，你笑過啊咩咁樣，咁你就會覺得你都係會準備會去笑嘅。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作為創作人咧，有時少將咧，就算 Jim Carrey， 佢要做翻正劇係難啲嘅， 係 即係你頭嗰十分鐘你一定要鋪排到佢好頹啊，例如好似無痛失戀咁樣啦，如果唔係咧，你就會即刻諗咗佢另外一啲作品啊，你會覺得我入去係睇佢笑噶嘛，睇佢喊好奇怪。咁有啲研究就係講啦，咁所以咧喺一啲棟篤笑嘅嗰啲 club 啦嚇，嗰啲場地啦，嗰啲笑將咧，佢會一出嚟咧就會同你介紹下自己係邊個啊，同埋暖一暖場先，因為。有即系唔系个个咁有知名度啦，或者系即系熟为人知啦，咁所以咧佢就要同你 make 咗 friend 先，吓佢会讲下自己啲嘢啊，或者系笑下自己啊，等你同佢熟咗先。只要你一同佢熟落咗咧，咁佢讲嗰个笑话咧系会有效嗰个你觉得佢系陌生人嘅时候嘅，即系呢个一个手法嚟嘅。咁所以我今日讲嗰啲嘢咧，如果你系第一日听敏感时刻，你觉得冇咁好笑啦， 系因为同你熟咗啦， 系啦， 所以就觉得 relax， 你就觉得 relax 啲噶啦，系啦。咁另外咧，其实笑声咧都系要有一个好 timing 嘅时间嘅，即系等于咧我哋拍手掌咁样啊，有嗰啲古典音乐咧，有成边个位拍完咯，好似想拍，一完冇人拍，跟住咯仲。跟住原來佢要一 po 咗四拍嘢入嚟講好語噶嘛，其實笑聲都係噶嚇，你要揾一個 笑快咗， 笑快咗噶嘛，通常就唔會笑快咗嘅，係笑慢咗，笑慢咗啊咁樣， 即係未 get 到啊， 係咁你會覺得自己好似頓啲啊，頓啲啊，所以咧其實有一啲同人哋講又係嗰啲棟篤笑嘅演員啊，佢話咧喺佢哋嘅。表演生涯當中咧，佢覺得困難一樣嘢，未必係講緊嗰個笑話嘅時候，然後係等嗰啲觀眾嗰個準時嗰，即係佢預計係嗰個反應啦。我諗咪可能 Kitty 都會，或者阿莫莉你都可能會做過一啲現場嘅 MC 啊咁樣，咁你可能會都會遇到有啲位可能觀眾會心微笑嘅，你係好等嗰樣嘢發生噶嘛，萬一唔發生咧，其實你都心入邊有少少慌噶嘛， 可唔可以補多句咧？ 補多句一定係算得過咗去咧，係啊咁樣噶嘛，咁所以話 我哋做喜劇或者做 stand up comedian 嘅時候咧，就係要有一個笑聲處理嘅 laughter management 啊。好啦，佢哋係咪笑咧？第二，佢哋笑幾耐咧？唔可以等到佢笑到完曬，你先再開始嘅。咁但係如果你太早又再太早 resume 翻，你繼續要講嘢咧，咁你又可能佢哋未笑得夠喎、啊。咁其實電影都係呢一個部分。你有時咧，如果你連續笑三四次咧，你第四個笑話其實佢都聽唔到嘅啦，笑到已經係接收唔到信息㗎啦。咁所以就呢、這個都係一個創作笑話嘅一啲 tips 嚟嘅。好啦，咁啊，仲有一樣嘢就係你覺得笑得多嘅人咧會瘦啲定肥啲啊？ 瘦啲嗱，但系你谂下，如果笑得多嘅人，即系证明佢心情好，心情好咪即系食欲好咯。食欲啊，讲紧食嘢个食欲啊。 但系我觉得笑系消耗卡路里嘅、哦。 但系你谂下，佢笑完之后好快会想攞零食嚟食噶咯。 未吓、啊？有冇你有冇笑到做运动咁啊？ 有，我笑完之后话哇好攰啊，哇又好肚饿，你又食咯咁。 我都试过笑到肚痛嘅。 系啊， 同埋 不过我笑到肚痛，我听过笑到肚饿，我听过咯。 你用力噶嘛要？ 唔系笑完真系攰噶，嗰、那个兼啊叫个 abdomen 啊，即系嗰个腹部啊，真系会攰噶。 咁系肥定瘦咧？ 系咯， 播一首歌翻嚟，又好话你听。 但在写信问安的信，每日记旁人话大战结束了，谁人未死早回来，传闻话同僚亦曾在那战地找到你，泥泞内似已没生，想你正在某片地悠然地呼气，愿你那天未先死，请抽一晚回来一起，这盼望很悠长，大概应该结尾，不过未却不老，维持在初恋时期，年和月人浪漫全部会变异，不等你，谁人又会这样等你，又像他天天写信给你，常有个他来话佢慢了十个十年，仍然未死。 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利敏感时刻。 问大人，你快讲俾我哋听，究竟笑系会减肥定系会肥啲啊？ 好啦，咁啊，笑咧始终系对你嘅健康咧系有正面嘅帮助嘅。 系 咁啊，但系咧就并唔系咧就好似啲网上啲人讲啦，哇！你笑完咧就已经可以即系燃烧到卡路里啦，就仲好过跑步，即就唔系咁样嘅。咁不过嗱，笑咧就真系咧就会提高你需要的氧氣度，因為 你笑的時候你都是有動的嘛，但另外呢都會呢就令你的心跳呢加速呢 10-20% 的速度的、但是如果呢你要燃燒 10-40 卡路里，你估你要笑多久？ 10-40 卡路里、 是啊，我真的跑好耐先十卡路里，即以我个人系。 如果系连续，可能连续要笑 两三个钟， 又唔使，我估一个钟到啦。 根据呢一个资料啊，佢就话咧，你要笑连续笑15分钟咧，你先可以咧烧到10-40卡路里嘅。 哦，咁好快啫、 咁因为有阵时笑嘅时候，你都发现系成个身喐紧嘅， 成身喐紧嘅， 抽搐紧嘅。 但系如果你食咗一包薯片咧？咁咧，你就可能要笑3粒鐘先可以消翻包薯 片。包薯片系3粒鐘噶？ 喂，你一包薯片几多少？都要几百啦。 哇！ 系啊， 死啦！ 做咩你食嘢唔睇卡路里嘅咩？ 唔系，我有睇，但系我冇谂过，原来笑去衡量去减翻啲卡路里嘅时候，原来咁严重。 所以你谂一谂，跟住你就唉唔想食啦， 或者我唔笑啦，都系做运动啦。 咁我哋做完节目，咁你会唔会笑得多啲，然后肚饿啲啊？ 会 系嘛？ 所以我头先先话，我会觉得。 笑完 会肥， 因为会食 会食好多嘢， 又食翻。咁你 keep 住唔食咯，笑完即刻瞓， 系咯，即系好似做完运动你肚饿唔食，跟住 即刻瞓。 但系你谂下，你笑都只系想心境开朗，或者你心境开朗而令你笑。但系而突然间唔俾你食嘢，你系心情即刻低落。 但你肥咗一样心情低落，咁你自己揀啦。 你啊，争在早啲低落定迟啲低落？ 系啊，好啦，咁啊，跟住我哋又讲下一个 point 啦，就系有一个咧系帕克莱大学嘅心理学家啦，叫做Levinson 啦，咁佢咧就研究咗咧。如果成日笑嗰啲 couple 啊，即系嗰啲情人啊，或者系叫 partner 咧，佢哋嘅关系咧系会长久啲噶。咁其实都唔系话呢个阿妈系女人嘅实验嚟嘅。咁你有时成日笑嗰啲人，可能佢哋啲艳遇又多啲咧。咁但系佢唔系，佢话佢哋会觉得咧，佢哋个 partner 嘅吸引力多啲啦。咁当然啦，系啊，你唔开即系、就是、你开心嘅时候，佢令你更开心；你唔开心嘅时候，佢又氹到你啦，系啦。咁咧就另外咧亦都有另外一個study 啦，咁佢就話咧，即係如果男人同女人咧係有幽默感嘅咧，咁咧其實咧佢哋即係佢哋如果計翻嗰個關係關聯性咧，就越有幽默感嘅人咧係越聰明啲。越有教養啲，係啦，同埋咧，佢哋係越性感啲。 我覺得有幽默感嘅人係 吸引 嘅，但係你話係咪聰明啲同埋性感啲咧？ 我覺得都聰明啲都可以。 你唔聰明點講笑話啫？ 係啊， 你要諗到即係你 諗多一步咁 樣。係啊，你要 present 個笑話， 可能佢死背咗啲笑話書 咧。嗱，死背講笑話嗰啲人， 咁佢唔幽默啦， 咁啊係 啊，咁樣 但性感啲，我覺得未必，真係 始終都係睇個樣啦。 你諗下，你諗下阿一講笑話，你覺唔覺得佢性感啊？ 唔係，唔係，我哋唔可以咁樣嘅，我哋要平排嚟比嘅，係一個講笑話嘅一，同埋一個唔講笑話嘅一，你覺得邊個性感啲？ 兩個都冇， 都係唔性感， 但係個地球得。 地球得你同我一隻喺個荒島度， 咁我會揀 一對孖仔， 都會揀幽默嘅一，但我都唔會形容佢做性感， 咁你會形容佢做感性啦。好，咁跟住咧就另外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笑話是隨著他的文化啦，同埋人的性格啊，甚至他的性別啊、年齡咧，就有不同的效用噶嘛。即係你好難找到一個笑話咧，係可以講曬俾全世界人聽都笑噶嘛。而且有很多笑話係就係笑其他人，其他啲民族，其他民族或者係人哋嗰啲一啲即係族群咁樣噶嘛。咁但係佢話有一種笑話係無敵噶嘛，係咪好想知啊？ 係。 跟住問大，即刻望中啊！阿婆咧，佢知道我又賣 骨，好驚 啊！問大就話：哦，Let's go to a break， 聽埋首歌翻嚟。 一首歌就話你自己。 唔係，因為聽埋首歌翻嚟，我有更好嘅嘢，就係低級笑話。所以呢度可以串一串。 咁有咩係全世界都啱聽嘅笑話咧？ 即係呢個宇宙無敵笑話嘛， 就係黃色笑話啦。 頭先咁又唔係喎，下半個鐘講嘛， 唔係喎，即係譬如你講呢啲係 小朋友唔識， 可能小朋友唔識聽， 同埋有啲高貴嘅人覺得猜屈得咁樣嘅喎。 咁係咩笑話啊？ 佢話嗰個笑話咧，就係一個情況嚟嘅，即係嗰個即係未必係語言嚟嘅，就係你見到一個人喺一個佢想笑而唔能夠笑嘅環境當中笑。 哦。我知邊啲啊？成日日本咧有嗰啲咧就唔准笑系列， 系 啦嗰啲， 或者係即係我覺得呢個例子啊，就係最近我喺網上見到係一個系列嘅女主播出錯。 嗱， 你知女主播應該你問下張安怡最知啦， 係， 即係應該係好嚴肅噶嘛，同埋好即係好拘謹啊，佢哋都即係正襟危坐咁樣噶嘛，但係突然間有嘢甩碌啦。即係佢哋想笑又唔笑，但係佢就結果又笑到出嚟咧。嗰啲咧，其實佢報咩新聞，你都會覺得佢係好笑。 我都覺得呢啲係好笑嘅，都好多人剪輯出嚟嘅。其中有一個咧，好似係類似嗰啲香港早晨嗰啲啦，即係譬如我哋三個輪班翻嘅。咁有一日就係我同敏大人，有一日就係我同莫莉咁啦。跟住我同莫莉嗰一日咧就早晨啊，李敏咁樣。咁跟住然之後，莫莉望住我咧，佢就。 系啊，我记得好似有单嘢啊， 静咗啦， 跟住大家一齐互相笑咗一阵 咁啊。 咁佢讲呢个讲到 condition 咗啦，咁所以即系话咧，其实你笑咧都系啊，譬如你阿 Kitty 只狗咧，我成日真系好记得噶咧，哇狗都会佢个笑容好啱阿小猪哦， 系啊 系啊 系嘛， 系啊系啊， 我哋真系讲 Kitty 嗰个小狗小猪，系另外一个可能就 乜嘢， 佢系我另外一个可能唔敢笑呢期，但 系 佢 之后都唔敢， 佢个相咧真系好，佢一见到 Kitty 就笑，系咪一见到 系啊系啊。 所以其實咧，有時咧，你愛一個人咧，即係你覺得，嗰個男仔啦，佢之後見到佢，我就好開心 噶咯。 即係嗰都係一種 conditioning 嚟嘅，都係一個條件反射嚟嘅。 望那些笑脸是那么自然，快叫黑暗都给盖掩，像每刻带着线总是。 好啦，翻嚟。 我哋系呢个系一个笑话嚟嘅，就系你啦。 唔系，莫莉系为咗提早要听啲低级笑话咧，佢真系话我播埋首歌翻嚟咧，佢真系咁样。 系。咁我哋仲听唔听？ 继续听 多次啊！ 继续听翻佢咯，好唔好？ 你想听翻佢哋听笑话先？ 听笑话啦，我哋。既然系咁，你准备好未啊？不如我讲个笑话俾你听。 我拉翻个 background music 出嚟先。 好啦，我试下讲笑话，不如 一分钟笑话， 一分钟好短笑话。嗱，就咁，都好短嘅啫。咁有一班人去行山啦，嗱我笑你就笑啦。有一班人去行山啦，咁行完山嘅时候咧就搭巴士咯。咁搭巴士咧，嗰个女仔咧， 你唔好望住我笑。 你睇几成功都未讲完。 系我承认我即系揿停手机。 咁个女仔咧就话：好嘢，我行完山我就系 Yama girl 咯，咁啦。咁然之后佢阿爸就话：咁我咪 Yama 爹。 咁然後咧，嗱就有人笑啦喺架車度，佢即係呀媽下啦， 好 表演完我呢 笑。卡文 ，Kitty 講咗品牌啊， 我講日文啫嘛， 就等於我之前嗰個紅豆冰紅豆糕事件咯，佢今次就呀媽爹呀媽下。 係啊，其實笑話好多同語言啊文字呢啲都好有密切關係嘅，我覺得呢啲都幾得意。 我正如我上次講啊，即係啲西人就係研究笑話噶嘛，佢咪講個系統噶嘛，即係其中佢有一啲就係講有啲係語意上嘅，即係食字嘅，食字嘅笑話咁樣。咁但即係如果你根本唔知道咩呀媽 girl 啊呀媽爹啊 同埋呀媽 呀媽下咧，咁你其實就唔識笑啦。咁另外。如果你知道呀媽爹對於一啲宅男嚟講係咩意思咧，你又會笑多啲啦。係咁，所以佢哋有個兩個系統咧，去即係分析一啲笑話嗰、那個程度噶嘛。嗱，我哋而家咧 一陣間真係講呀媽爹笑話啦。 呀媽爹係叫你停啊，所以你頭先咪停咗首歌。但我哋嘅節目咧就唔會俾佢停嘅，就呀媽爹叫咩阿里巴聲。 彭博报道，中国因为同美国的紧张关系升级，暂停进口部分的美国大豆。报道说，中美两国近日因为香港问题关系进一步紧张，北京下令大型企业、大型国企暂停采购部分的美国农产品。报道又说，有中国买家也都取消美国的猪肉订单，暂时未知有关的订单数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393点，升十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045点，升一点。美元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57，瑞士法郎0.961，加元1.363，人民币7.129，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113，欧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5.88美元，卖出1,737.0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系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嘅一两日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教育局嘅 e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利用这个平台申请联招以外的副学位及学士学位课程，在文凭试放榜后就不用亲自去通知院校你们的成绩，快点在7月13号或之前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音乐情人乱成二千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音乐情人郑子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听众只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连书专业投票，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 Albert Lau 欧瑞强在二千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详情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以及星期日晚九点的音乐情人和二千靓歌再重聚啦。 波长是指物理学入面某个固定的频率当中沿着波的传播方向来平衡的。 喂，好难明白、 不紧要，如果不讲波长，我们还可以从学术的角度讨论波幅、波浪、波多野结衣和波依波罗咪。 都是讲波啦，不要这么烦啊。 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庄端仪、凌子维嘅师兄祠堂，我哋一齐喺师兄 Eleven 度讲波经啊！ 简简单单讲波咪啱我咯， 好波。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我最期待的画面啊， 是就是敏大人讲笑话， 敏大人的咸湿笑 话，冇啊， 低 级 低 级， 系敏大人的低级笑话。 嗱，咁我而家一于就讲啦， 好 系啦，卡文你注喺耳仔听啦，我而家就会讲一个低级笑话的定义。 嗯、 哦，咩叫低级笑话呢？你哋讲咗啦，黄色笑话啊，或者系一啲咸湿笑话啦，佢、嗯、主要一定系一啲咧，即系禁忌嚟嘅， 嗯， 或者系。性的禁忌啦，咁啊会由于咧呢个定义入边系强调咗啊呢一类嘅笑话咧系会令到有啲人会感到不悦或者不安嘅、 嗯， 尤其是咧会感到有性别嘅歧视啊咁样啦，咁都可以列为呢个不雅或者系即系点讲啊鄙俗啊咁样咯，咁所以为免咧我哋节目俾人投诉咧，我就唔讲呢一类型嘅低级笑话，我就讲一啲咧我自己称为低 B 笑话嘅。 嗯， 咁呢种笑话咧喺我嘅界定当中啦，系通常有啲嘢要你估姐姐，有啲嘢你估，然后你就要答翻嘅。 头先嗰个饮一下饮一啲咪系咯， 系啦，呢啲就系低 B 笑话。 好啊，咁我应该好多咯，低 B 笑话呢啲， 我咁大家进贡下咯，因为我做咗好多 research， 我可以唔知道我可唔可以挨到连续一个月讲关于笑话嘅 咁嘅， 我已经讲第二个咯，我而家仲有剩噶今日啲料， 哦， 系啊，嗱，咁首先问你， 好啊， 鸡点解要过马路？ 系咪嗰啲四字成语嚟噶？鸡冇眼啊？雞眼啊！ 雞咩啊？雞點樣過馬路啊？ 雞點解要過馬路？好凝重啊！大家 係啊，因為真係當 IQ 題咁估噶。 我覺得淨係我 呢個都真係 IQ 題嚟噶嘛。 呢個唔係 唔係啊！ 我就聽到咧，即係睇到睇住莫莉同埋 Kitty 好凝重去思考嗰個眼神，即刻諗翻起百萬富翁嗰段音樂。停定雞點解要過馬路？四個答案你揀，定係你需要？问现场观众， 诶， 咁、哎、我开估啦， 好啊， 费事咁多 dead air， 好好好， 公司觉得我呃情，咪就因为佢要行过对面咯， 吓， 其实呢个英文嚟嘅，佢有讲，即系我睇过英文版本嘅、 嗯， 即系点解啲 chicken 要 cross the road、嗯、because they have to get to the other side 咁样嘅、 哦， 好啦，另外一个啦，点解飞机要叫飞机？等等， 因为佢叫飞机咯， 一百万的 我计题目，我头先咧即系咧当鸡点解要过马路嘅时候咧、 啊，我即刻喺度谂四字成语有冇咩龙过鸡年、啊？ 你太深啦 ，Kitty， 你好似磨呢咁样， 我喺度谂鸡脚啊嗰啲咧，俾人斩咗啲鸡脚嚟食晒，即系嗰啲咧，所以佢过马路、哦、即系类似嗰啲啦，骑呢嘢啦，点知佢原来直接话俾我听 佢就系想过对面， 咁所以我亦都好深信飞机点解叫飞机，因为佢叫飞机咯， 因为佢识飞嘅机器， 系啦，就系、是、咁简单啊， 吓、 啊， 啱咗， 啱咗噶啦。好啦，但系跟住 我哋跌晒，我哋跌晒。 唔系，所以我低 B 笑话咧，其实你未必系真系欣赏佢嗰种智慧啊嘛，你系要系点讲啊？享受佢嘅低 B 啊嘛，咁你咪去翻一个童心，你去翻你嗰啲叫咩啊？reverse 翻啊！你 rewind 翻去你细个嗰个童心嗰度啊嘛。 系 好啦，跟住呢个咧，大家要可能用少少普通话去谂法嘅，但我用广东话讲啦，我啲普通话一讲已经系笑话嚟。 系， 话小明咧 走到橋嘅中間，即係佢過橋啦，啱啱去到中間，前面咧有隻狼，後面咧有老虎，結果佢係點樣過去嘅咧？ 前面有隻狼，後面有隻老虎。 小明嘅前面有隻狼啊？ 係啦， 佢行到橋嘅中間喎， 係啊，係。 咁前面有隻狼， 系啦，后面有隻老虎。 咁到底佢系点样过去嘅咧？ 一首歌啦， 唔系你，我要讲埋个 punch 你一揿歌就系咁样噶嘛、 哦。好， 到底佢系点样过去？ 打横行啊，唔系桥，跳落水， 跳落水过去。 系 Kitty 咧， 但点样用国语？闽南人要讲国语嘛？ 跳沙柱。有用， 前面是一只狼，后面是 一 只 老虎 。 结果他还是过了去了，他是怎么过去呢？阿Carmen一定系犀利人妻， 我知 系 佢咪俾只狼或者老虎食咗之后喺个肚嗰度， 咁暴力嘅 系咯。 咁啊点啊？我骑虎。骑住只狼 吓，冇理由噶。 啊，我不知道。 点解你成日谂四字词咧？ 我都话跳落水系最好噶啦。 嗱，普通话咧就系、是，他是晕过去的，佢系晕过去了。 都系听歌啦。 声色近不要心悸，就算连你虚伪，夜来心都想你跪。用我生活你混浊了的眼泪，容许我的感性寻觅结界的绮丽，迷途走进你的山林，忘掉了生命。Want you so bad, so hard, so good, so sexy, 挑引性暗示，寻兴奋那点一碰丧志，指尖一伸深深。刺破这几百个汉字，神曲盛世都给我气质。日太广，夜很黑，没规则可以。迷人是你，而未欲试，但默默感悟你，亦要共我试一次。除戒指换新衣，自己不羞耻。你我与陌生的城市，来禁区碰上这刻，春风得意。最怕世界处处有警示，短短字字傲慢话语，摆进全我心虚妙处，定留在风中的 ecstasy。你与我是丝丝私语，忘记天国有天主，我一早得救吧，谁也不需得到谁宽恕。舍弃难情歌，听我吻上的蚁蛾，何用怕有闯祸，陪我折堕。再正错，人生总要出点错。 千个引诱。 后嘅笑话永远系最好笑。 系啊，咪后你有冇晕过去啊？ 晕过去， 晕过去啊！ 我争啲有， 系 系， 唔系头先你揿嗰粒掣嗰阵啊？ 卡文哥， 卡文就真系晕过去。喂，咁啊，我哋跟住咧就系研究一啲冷笑话啦。吓、 嗯， 咁冷笑话其实系咩意思咧？就系、是、本身话因为嗰啲食字啊、谐音啊，即系阿妈同埋阿妈爹啊，或者系翻译啊。或者是 abbreviation 那些省即是簡稱啊、嗯、或者是不同因為不同邏輯啊或者是玩標點符號啊語氣啊等等呢這樣的一些元素啦、 啊嗯、 而變成的笑話它就跟一般的笑話不同一般笑話就是笑個內容的嘛、 嗯、 笑語義的嘛它這些是真的食字這樣的嘛、嗯、是啦那同埋呢因為它經歷了我哋頭先講嗰啲關卡嚇、啊，即係要你要諧音啊、食字啊咁樣，所以啲人要諗嘅，諗、 嗯、 一諗嘅時候咧，就可能咧就冇咁容易發笑啦。 嗯， 咁咧就唔係話佢唔好笑，就係、是、即係而係佢嗰種幽默感係要有一個 hurdles 啊，有一個框架咁，所以你。就是、這一類型就叫冷笑話了、 嗯、 好啦我又俾嘢你們我 已經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嘛好點解啲模範生會被人綁架呢等等100萬嘅題目 模範 生我哋發現唔可以好正常途徑去諗噶 呢個有冇少少 tips 係從邊方面去諗噶？即是个答案是 真的 IQ 题、啊、 因为 是 make sense 食字我不是刚才说的吗是啊 无 因为他有毛 无犯身 为什么会被人绑架呢 死啦！一條都答唔到，渣！ 我覺得自己好渣，我連低級都不如啊！ 喂，呢度唔係低級㗎， 呢個係冷笑話， 呢個冷笑話嚟㗎。 我開 低級嗰個 set 已經 我都已經答唔到。 開估 點解模範生成日俾人綁架？因為佢係好榜樣咯。 哦，唔係，我覺得呢個 OK 喎，好過頭先嗰啲咩雞蛋過馬路。 你有咩意思啊？ 唔係雞蛋，係雞 意思啊 ？Kitty 雞過馬路， 我覺得每一個笑話都咁好笑。 係啦，你又識撈撈毛咧？喂，你知唔知道我成晚啊，我呢個半鐘頭要講咁多笑話，好辛苦啊！真係，你問阿羅啟新都未必做得到啊！ 佢都要咁罐頭笑聲， 係啊，佢都要扮女人啊，先至有我呢一個坐喺度就可以做到嘅效果啊！ 係，唔係不過。模范榜样呢个好好笑嘅，但我要 dead 两秒之后先谂到， 所以佢会冷啲咯。佢好讲嘅，嗱，呢个系咪清晰咗咩叫冷笑话咧？ 系 吓，咁、啊、我唔系唔好笑啊，呢个冷笑话你笑唔到咋咁样。好啦，跟住有一日小美就问阿小明，嗱，小明咧系笑话界嘅 始祖嚟噶， 翘楚嚟， 佢阿爸阿妈成家 一定有佢份嘅小明系啦。咁啊，小美就问小明嘅，你屋企咧系开咩噶咁样咯？ 嗯。 咁小明就话咯， 我阿爸咧就开法拉利嘅，我阿妈咧就开保时捷嘅。 哦，问大人又讲品牌， 讲品牌 唔紧要啦，我听到都买唔到。 阿卡文又晕过去啦，又晕过去。跟住咧，小美咧就听完之后就好吃惊啦，真系好惊啦。咁啊追问啊、嗯，哇，咁你系开乜嘢啊？嗯你的阿爸都派你啦，咁你阿妈 我知，我估到啦，今次我系开玩笑嘅， 哇yeah! 我仲唔捉到你条佬？ 呢个好笑，呢、這个好笑在咩咧？Kitty 好兴奋，好自信地举手讲， 啱啊，系咪啱啊？ 系啊，好啱啊， 计 好有玩 足感啊！ 我哋已經笑到一包薯片嘅卡路里啦！我哋頭先講啊嘛，你食一包薯片要笑15分鐘，嗱我開始笑到眼水啦，即係 我哋要鼓足一條， 你都要一條係嘛？ 可唔可以俾啲錢啲嘅我問大人 ？OK OK， 呢個一個故事嚟嘅，有一日。有一隻麥，你知麥咧？麥係邊種杯啊？你知啊？有隻麥啦，嚇咁咧就同隻玻璃杯咧一齊喺路上面行噶啦。係咁啊，迎面咧真係可能係小明阿爸同阿媽咧就揸車，就嘅其中一架啦，就衝就有架有一輛車輛咧就係喺度就係疾駛而過。咁咧路邊嘅人咧就當係無理浪 Kitty 喺度啦。咁佢见到呢只麦同玻璃杯咁危险咧，就喺度大叫咯，哇！小心车啊！咁样，咁结果咧，玻璃杯咧就烂咗，但系只麦咧就冇事。点解咧？ 何姐， 等等， 玻璃杯都企不稳， 嗰系咖啡杯啫。我知， 你又知？ 佢系俾嗰个路人尖叫震爆咗嘅玻璃杯。 真噶？ 唔系个 咁，唔系呢个八斗就真噶。 如果呢个咧就要用麦华伦先生嚟讲呢一个先 convincing 嘅个 context 先啱佢，就要震爆玻璃杯。 哦， 咁难， 我仲以为我啱添。 系咯，玻璃杯。 好，再估个。 系， 即系点解只玻璃杯会烂 咗？麦冇事。 系啊。即系记住， 系咪同诶呢句食字有关噶？又系？ 又唔系？ 又唔系 呢个？需要想一想了，冷笑啊，但是即是跟莫莉和 Kitty 作为一个路人大叫小心啊是有关的。 小心啊阿媽的嘛，所以阿媽就真的小心啊，玻璃妹没小心啊。 他没说阿媽啊，他就小心啊，哦，你要小心阿媽啊， 是 啊，讲到这样。 所以玻璃妹真的很没小心啊，而阿媽真的很小心啊，那 是怎样？ 小心，小心啊。 你哋仲要唔要估啊？ 小心啊！ 定系开估啊？ 开估啊！ 小心啊！ 系因为咧，玻璃杯系冇耳仔，但系麦咧系有耳仔嘅。 哦，唔系，我觉得 OK 啊。 我明啊，呢个 呢个 OK 嘅，但系你唔会笑嘅。 我明啊， 即系你会系欣赏嗰个创作者嘅创意咯，吓，同埋你都会佩服我嘅 taste 啦，对于。冷笑话，好喂，咁跟住有啲文化嘢， 系 又系同 Kitty 最憎嘅鸡有关， 系啊， 嗱呢、這个唔好意思啊 ，Carmen 啊 ，disclaimer 呢个系有啲我惊佢有少少啊，我同佢 disclaim 咗先啊，好啦，公鸡最中意边个品牌？ 公鸡嗰、那个运动品牌咯，唔系咩？公鸡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公鸡唔系，系冇鸡蹄嘅，定公鸡蹄啊？死啦，我唔记得咗添。哥哥哥哥， 公鸡啊？公鸡最中意咩品牌？ 系啊， 有冇品牌？哥哥叫咕咕咕咕咕 ，Google Google Google Google Google， 公鸡。 你真话 Kitty 为咗达到啱嘅效果咧，佢演绎啊，佢演绎啊 ，Google 啊，公 鸡啊， 公鸡最中意咩品牌啊？ 公鸡 嗱呢个为咗 系咪又系用正常常理去谂噶？ 唔系，我讲完之后咧 ，Kitty 都话哦咁样嘅。 我会唔会笑啊？定系我？ 我觉得都会笑嘅，但系 Carmen 可能叫我你唔好再讲啦。 系公鸡 咩啊？是什么品牌？ 是我放弃啊！ 公鸡会喜欢无印良品，因为无印良品的英文名是什么？ Muji 啊！ Muji， 如果你当它是普通话是什么？ 胡姬？ 哦， 冇计咯！ 哇，好远啊！呢个 呢个系啊，呢个 楼几层？ 呢个冷笑话。好，另外一个韩国的 仲有啊！ 讲埋呢个先啦，呢个我快讲啦。韩国艺人当中啊，边个架车最容易被人偷啊？ 车太贤 系啊， 有搞嘅， 报告， 我答啱两题啊， 恭喜晒！ 我哋下个礼拜一仲玩唔玩？ 好啊，玩啦，玩啦！ 想牵挂，说不讲真话，从此就像我。 有尝试，你碰上那个他，亦寂寞，你会看到你那阴杂中，未接过口吻，就似没有认识，独自捏造下记忆，现在逐片逐片侵蚀，逐个逐个失陷，逐秒逐秒心死，憾事就快没法辨识。我逐套是我没有波清自愿浪费着我心力回应住你的点就当是我偏激明明我有真心的望过的奇奇怪怪电脑间退色就似当算感扰在这自闭公寓独个望透几多冷角色不懂招架国家冤枉如恐怖故事从不结话不想牵挂谁不懂真话从此就像我剩下一人不好吗道别我这会有几码都想知你碰上那个他我等你你放弃这个家阴杂中得到安心吗我去化作小沙你碰上那个他我去被你爱打你说过好吗就算没有认识自律做旧日气息现在逐渐逐渐消逝逐快逐快网络逐秒逐秒失忆憾事就快没法辨识往往逐渐是我没有忘清自愿浪费着我心力会记住你声调就当是我天使不怕你只得这个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其中两名患者是星期日确诊女患者的货仓同事，住在葵涌葵联村联悦楼；另一人是接触过女患者的男救护员，住在沙田沥源村福海楼，曾经为星期日确诊女患者做高流量氧气治疗。当时有戴眼罩和手套，但没有戴 N95 口罩。另外消息指，星期日确诊夫妇住的沙田沥源村六全楼再多四人初步确诊，有身穿全套保护衣的医护人员晚上用担架将最少两人送上救护车。港澳办发言人表示，建立港区国安法属中国内政，美国无资格品头论足，强烈谴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又强烈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对中国和香港采取制裁，只随时准备回击一切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行径。发言人又批评港独、黑暴和滥炒活动危害国家安全，严重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重新立法无损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权利自由。中聯辦主任陸慧寧說，有人煽動說港區國安法出台之後，市民沒有言論、出版、集會、遊行自由，甚至出國旅遊和外國人吃飯都會被捉，形容是聳人聽聞，指出將市民合法權利和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捆綁起來的講法，無非是要在社會製造無端恐懼，挑撥仇恨。天安门母亲发表声明，指六四事件31年嚟，期望依照法律公平公正地同政府对话，但政府至今对六四惨案保持沉默，无忏悔之心。天安门母亲依然会坚持三项诉求，包括真相、赔偿同问责，希望为所有死难者向政府讨回公道。声明话，内地政府完全忽视民间呼声同民意。认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指言论自由属衡量良性公民社会、人民幸福指数和文明程度的必备生存条件之一。如果国家只容许官方声音，不容许民间有不同的声音，看不到来自民间对政府执政不足之处的善意批评和监督，只会令手握重权的人权力无限膨胀，法律不能制约，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权力者的摆设。彭博报道， 中国因为同美国的紧张关系升级，暂停进口部分美国大豆。报道说，中美两国近日因香港问题关系进一步紧张，北京下令大型国企暂停采购部分美国农产品。报道又说，有中国买家亦都取消美国猪肉订单，暂时未知有关订单数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393点，升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46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63，瑞士法郎0.962，加元1.363，人民币7.131，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43美元，卖出1,740.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保就业计划为雇主提供6个月雇员工资补贴，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在5月25日至6月14日接受申请，6月底前开始发放，全数补贴需用于工资，雇主不得裁员。有为雇员工强积金或设有职业退休计划的雇主都可以申请。3月底前已开设强积金户口的自雇人士可申请一笔过资助。详情浏览 ess.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再次挑战前辈的歌曲。 再回头，春风吹过，秋意深，这晚上回忆，是否不再累苦困？云再变，岁月由谁为你守候？望有天再会时，人面似。 上次翻唱卢卢卢冠廷的《但愿人长久》， Hannah 说今次的《我未能忘掉你》难度是更加之高的，而他也从这两首作品之中了解到前辈作品的多样化，还说自己也会好好学习。作曲卢冠廷，填词有刘卓辉，编曲Johnny Yim、监制韦景宏、何哲图。今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9位，谷子乔《我未能忘掉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莉。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塔罗 Rainbow。 嚟到6月1日嘅塔罗 Rainbow 时间 ，Hello， 正正炎炎夏日啦，而家 系啊， 系啊，即刻就突然间觉得好想成日都去沙滩。 我哋今日都去热啲嘅地方， 好啊，好啊，好啊， 特别啲嘅嘢， 好啊，好啊。 咁咧，今日就想介绍一个叫巫师岛嘅地方俾大家认识。 巫师岛好热噶， 佢喺菲律宾， 好多巫师噶， 佢系冇错， 定系冇巫师噶。 其实咧，巴厘岛都被称为第二个巫师岛。 吓、啊，点解嘅？ 点解？ 因为其实巴厘岛咧，佢都有一几个几护神。 即係當地人覺得比較出名嘅巫師嘅。 係、 嗯。咁但係咧，呢、這、一個菲律賓呢個島咧，佢叫石基霍爾啦。係。咁佢同巴厘島有啲唔同嘅，巴厘島嘅巫師咧，佢係按摩形式偏重啲嘅、 啊。即係點、啊？ 即係佢用氣功，佢用氣功去掂你嘅身體，就知道你成世運程啊，同埋佢可以同你醫病嘅。咁巴厘島嗰個咧，其實真係好出名嘅。咁但係咧，佢我未親、嗯、我去過巴厘島，但我冇緣分見呢個人嘅、 嗯， 因為佢好出名，你都難 book 嘅， 同埋其實都好難聽佢。即係知佢講咩啦，佢講菲律賓話， 你可以揾朋友幫手聽噶嘛。 係、哦， 咁同埋佢都識少少英文嘅，聽聞啊。 係、嗯， 咁、嗯、但係咧，佢好獨特嘅，佢係你瞓喺張牀度，跟住佢摸你啦，跟住佢幫你啪啪啪啪啪，跟住佢可能 好似拍骨咁拍， 係啦、嗯，或者氣功咁樣同你推， 嗯， 咁咧就可以見到你個磁場啦，譬如知道你財運好唔好啊、嗯，知道你個運程係點啊，同埋大概知道你身體嘅狀況啊。 嗯、 有啲人就話，甚至乎。傳聞啦，佢連你屋企人就嚟會死佢都知嘅。 嚇、哦、咁恐怖！ 因為你屋企人可能就嚟唔喺度啦，咁你個家族個靈魂咪會提醒你啊。 嗯、 其實你屋企將會發生一件咁嘅事啊，或者屋企嘅家族人要嚟去接走呢個靈魂噶嘛。咁、 嗯、 所以都會喺每一個家庭成員嘅磁場裏面 feel 到嘅。咁、 嗯、 呢個人咧係有能力去 feel 到佢。咁其實咧呢一啲巫師咧。我自己会我见过一两个啦，咁但系我自己就我嘅经验浅白少少嘅， 都系菲律宾见过嘅， 系啦系啦，咁但系佢哋系 菲律宾，你唔系讲巴厘咩？ 唔系有两个地方嘛、哦，一个系菲律宾，一个 巴厘，佢话， 咁佢系俾嘢我食嘅啫，即系草药嘅，嗱巫师都分好多种嘅、 哦， 有啲真系练气功，头先嗰个啦， 系、 嗯，咁有啲简单啲咧，就系如果你去呢个岛啦。佢周围都有巫师嘅嘢卖嘅，佢系可能一樽红色嘅，其实佢就系同你调血气啊，或者可能我哋啲白花油咁样嘅朋友啦、啊，咁样嘅。咁但系咧，我自己觉得点解今日会特登介绍咧？就系、是、其实巫师仲有一种咧，就系仪式制嘅。 嗯， 仪式制咧就系可能大家都听过啦，就可能你攞张相去或者点，但系佢呢啲巫师就唔系咁嘅。佢、 嗯、 巫师咧就系佢哋会。穿住独特嘅戏服啦， 嗯， 又唔好话戏服嘅、哦、祭祀嘅服装， 好似系佢哋咧每一个部落入面咧，系啊嗰啲咧，即系着晒衫啊、羽毛啊、揸住支棍啊， 因为佢会跳舞嘅，即系呢一种巫术咧，佢好独特嘅就系佢用佢嚟入你个灵，或者譬如可能有啲人咧就。哎，其實我爹哋媽咪個個都有 cancer，、或者個個都有心臟病， 嗯、 而喺呢啲巫師嘅心目中咧，呢啲係被詛咒嘅病、 啊，因為冇理由個個都有嘅， 冇錯、嗯，或者淨係女人有嘅啫，咁樣。 係 係。咁其實呢啲巫師咧，佢可以幫你解嘅。 嚇、啊！透過啲咩啊？ 就係俾啲 跳舞咯， 係啦，佢跳舞啦，或者佢去同你做一啲祭品嘅供奉啦，譬如山豬咁樣啦，或者係可能用用佢嘅一啲咒術嘅方法啦，咁然之後咧就幫你同呢啲偉惡靈啊， 嗯、 即係可能你嘅祖先詛咒你祖先嘅人， 嗯、 去同佢哋傾。然后咧就帮你解呢支杠咁样嘅，但我自己就觉得菲律宾呢样嘢，佢嘅巫术真系有分实体化同虚幻化， 嗯， 咁佢哋嘅玩法都好唔同， 系虚幻化又即系代表咩？ 虚幻化咧就好似 我话俾你听系转头话俾你听唔系噶嘛， 你唔使嚟， 定系透过 Zoom 啊？ 佢你唔使嚟嘅，虚幻化咧就 系、 是。佢做個公仔，跟住你都聽佢吉吉吉啊，或者佢做個公仔、 哦、南洋十大邪功， 佢做個公仔啦，去幫你攞咗你個病毒出嚟咗，話就話你有 cancer， 跟住之後咧就喺個公仔度唔知做啲乜嘢，咁你冇 cancer 噶啦咁樣， 哦、 即係其實咧巫師咧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嘢啦，咁但係當然有緣人先遇到嘅，唔係你話，哎咁我即刻去轉菲律賓先，你就會見到真係唔係。其實巫師係我 有咩特徵㗎？咁佢哋即係我喺街見到佢，我點知佢係咪巫師？ 其實正常同正常有冇分別㗎？ 哦，咁即係 咁我知 啦， 係咯。 其實咧，一係就當地人帶你去啦，咁、我自己咧就係、是、一個朋友帶我去嘅。 哦， 咁當然佢都係做呢一行㗎啦，即係佢都係古靈精怪嘅人。咁、但我識個巫師就比較平凡啲，佢係醫人嘅啫，咁所以佢都係俾啲藥膏我搽，俾啲我飲啊咁但係我自己都未遇過呢一種祭司形式嘅巫術咯。咁但係咧，佢好得意嘅，因為佢係用動物同埋用自己嘅身體去同你去解決呢件事啊嘛。所以好多人都話呢啲人唔會太長命咯。 因为可能其实佢帮你处理嘅过程里面，佢都伤咗自己啊，或者点样啦、啊。咁但我自己就觉得，譬如巴厘岛嗰只就正常啲，因为佢都按摩形式啫嘛，即系佢 都系帮佢舒筋活络啫， 啦，佢都系舒筋活络嘅一种啦。咁我自己就觉得，睇你自己啦，因为始终咧，佢嗰个系几特别嘅，因为佢系。在一个好像 resort 咁嘅地方，跟住就同你拍拍拍拍拍啊，摸摸摸摸摸啊，咁就解决咗你嘅问题。 呢啲就真系信则有，不信则无啦。 系啊，亦都唔系导人迷信嘅咁样。 有病就真系最好去睇医生先。 冇错冇错。 系啦，最紧要就系我哋只不过当古仔咁听下啦，咁样。好啦，咁啊，今日咧就讲咗一啲菲律宾啊，或者一啲 巴黎 啦，一啲嘅巫师之岛啊，系入面原来真系有巫师嘅咁样，咁好啦，除咗呢个之外啦，有啲乜嘢嘢带俾我哋咧？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个心理测验咧，就系你会唔会遇到薄情嘅人啊？ 嗱，好容易嘅， 系咯， 嗱都要嗱， 一生人至少遇几个friend 都可以薄情噶， 系啊， 你对佢好， 老细都可以系薄情噶， 系啊。 咁但系点解会有呢个心理测验咧？就系事关咧，我自己觉得。因为呢段时间大家少见咗面啊、 哦， 其实咧就会成日去怀疑一个人，其实佢会唔会对我好衰啊？即系其实佢系咪真系咁样谂？咁即系其实玩呢个心理测验咧，系希望改善大家嘅人际关系，即系其实系想带翻俾你听，其实带正面信息嘅，大家两个冷静啲。我知道女人一年咧，我甚至乎几个月都可以遇到一个薄情嘅人，但我哋希望拉翻近少少，系真系你心里边有一个人，你想知道其实佢对你系咪真心嘅？咁我哋一起去探讨下呢个问题啦。 好啊，咁啊，将四隻牌啦，系咪啊？会摆上去我哋敏感时刻嘅社交平台嘅专页入面噶啦。咁啊，一首歌翻嚟 ，Rainbow 会解答大家。咁究竟你谂紧嗰个人系咪一个薄情嘅人呢？ 有半笑脸，八个十个，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纠结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哭会修补再哼，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仿且得人知。快乐懒说明朗，自己一个做证。沿路亮起街灯，抚摸着我。先绽放出期望，浮云日出，幻变中交错过，像已找到答案。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期待日光牵领，继而平静到访这风花雪之景。原来已很。看世间变幻事情，当一瓶的汽水呼着泡影，听着那共鸣声，是种心理回应。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今日 Rainbow 咧会同大家玩嘅心理测验就系你心里面谂紧个人系咪一个薄情嘅人呢，有四只牌，好啦，咁啊 A B C D 系 好， 冇分男女， 冇分男女， 你拣咗未？ 我拣 B 啊 ，B， 我拣 C 啊。 以下讲嘅嘢，我只系依牌直说。 好啊， 大家都不要太过紧张。 你唔好成日突然间好凝重咁样。 每次都有一个 disclaimer。 系啦，跟住你停一停，你令到我哋好惊，你知唔知？ 佢就系要令到你好惊。 系啦，但系出咗嚟之后冇嘢喎。 唔系因为咁样嘅，拣一嘅答案咧就的而且确都几差嘅。因为拣一嘅答案咧就系宝剑九。一个男人啦，跪咗喺九把剑嘅前面，代表武夫。的而且确，可能呢个人佢对你系会薄情啲，因为佢最爱系自己。可能喺佢做嘅嘢里面啦，佢真系唔系真系咁愿意投入喺呢段关系里面，导致佢同你之间有好多唔舒服嘅感觉啦，或者有阵时佢会比较 focus 喺自己度，佢冇咁留意你嘅感觉或者感受。所以拣 A 嘅朋友咧，可能的而且确你遇到一个唔系咁有情嘅人。咁但系当然都会抽翻只 suggestion 嘅牌啦。咁就抽到金币十嘅，咁其实呢个人咧。如果佢对你嘅人生已经成为咗一个好重要嘅人咧，咁可能你就要对佢现实少少， 即系要习惯佢啦。 系啦，即系情愿 冇期望啦， 冇错。同埋可能情愿就系好多嘢都系清清楚楚咯。唔好同呢个人讲理论啊，或者大家夹硬拗就无谓啦。所以最好嘅话都系同呢个人现实少少，咁会保护翻自己多啲。 系 咁拣 B 嘅朋友啦。咁首先我会话，因为佢都唔系好了解自己对你系咩感觉，所以佢唔系想对你薄情，但有阵时可能佢嘅情绪化真系受影响，或者佢工作，因为你抽到嘅系权杖七，所以可能呢个人佢对你。佢真係擺咗工作先，佢可能真係擺咗佢上司先，你係佢工作同朋友之後，可能佢呢個人本身唔係咁需要愛情， 十六號愛人。 系啦， 或者十六号朋友， 冇错啦。咁所以其实 十六号下人啦，即系 系啦。咁所以可能就系呢个人，我只可以话，咁你不如祝福佢有好嘅事业。当佢有稳定嘅事业嘅时候，佢同你嘅关系会好啲嘅。 系， 譬如佢得闲啲，佢自然就会谂起你。或者佢同你相处呢排可能少咗，真系因为佢嘅上司或者因为佢份工。咁但系如果你愿意体谅佢咧，其实呢个人都唔会薄情嘅，因为抽到嘅系圣杯七。建议牌，咁所以都会话啊，呢个样都值得你投资嘅。不过你自己要预就系佢工作一定有周期噶嘛，咁你要睇清楚几时佢会得闲啲，你先去揾佢，就唔好自己，譬如你唔好翻工时间揾佢啊，系咪先？避得就避啦， 唔好冲个头埋墙啊！ 你自己都忙啲咪得咯， 系 咁咪唔会咁多时间 谂佢咯， 等佢忙完咪揾你咯， 冇错。咁跟住 好嘅 suggestion 啊， 唔系呢个佢好明显有经验啦。 好，第三隻 第三隻咁就係一个女王牌啦。咁但係呢个女王呢其实佢係反咗、即係代表佢唔係咁稳阵。所以其实呢就係、呢个人佢自己係经历緊佢自己嘅嘢啫。但係呢个人应该係非常有义气同埋非常有情。但係佢自己都喺一啲低谷，或者佢自己都喺一啲佢唔知点算嘅位置啦、或者可能而家疫情咁样所以少见咗咁。咁、但係呢佢呢隻牌佢都係讲緊佢系锡你嘅，佢心里面系紧张你嘅。不过你自己都要主动揾佢啦，即系可能如果呢段时间真系联络少咗，咁你自己主动揾佢会系一个唔错嘅 suggestion 啦。咁另外建议牌啦，就抽到金币九。咁所以咧，我会话呢段时间另一可以做嘅嘢咧，就系同佢分享你有嘅资源咯。即系可能俾佢 feel 到啊，其实我都仲系咁关心你。 你唔要口罩啊？ 系啦，我知道你 消毒药水啊。 我知道你好忙，所以我都帮你准备好啦，或者。 啊，好多嘢我知道，哦，你好想食蟹，咁，我不如叫人送去你屋企啦， 买咗啲蟹柳，包装嗰啲， 或者蟹膏咁罐头嗰啲， 系啦， 送俾你食啦，冇错。咁所以呢个人咧，其实只要大家交流翻咧，就冇事噶啦。 嗯， 咁而答案 D 啦，就系星星。咁其实呢四个里面。四个答案里面呢最好的就是星星。 嗯， 星星是代表在这段关系里面大家是一样那么紧张。 是。 但是大家都不是一个叻表达的人。 哦， 所以答案 D 的朋友他一定不是薄情的。嗯，只不过可能跟你一样他是一个比较怕丑或者内敛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怎样表达自己对你的情感，导致你会觉得他可能有点薄情。 哦， 那另外呢就是保健四 ,suggestion。suggestion 就是千祈不要忘自己一间房。 嗯， 譬如可能会不会透过打机令到大家关系好一点啊， 嗯， 或者会不会一起整东西吃啊，有一些东西大家一起做的。 是。 或者咩？你一起讲同一个人的坏话都得，因为宝剑四是柴房，咁女人在柴房最中意倾咩啊？ 系即系困自己喺房，困埋个人喺房就得啦。 系啦，即系困住大家倾偈咯。咁是非最容易开口噶嘛。咁所以其实都系一个唔错嘅建议。 好闷啊！只能喺间房 搵个人嚟讲下咯，咁样都可以讲啲好嘢嘅。 扎色仔啊，写人名噶好啦，今日解读晒四隻牌啦，咁咧 Rainbow 咧今个礼拜都好好，因为咧有十二星座咧去同大家去分析嘅六月一号嘅十二星座运程又会系点样咧？嚟紧呢一个礼拜。 咁白羊座嘅你咧，就要用新嘅方法一步步去改善啊自己嘅现况。咩叫一步步咧？就可能某程度上有 planning 啲啦， 嗯， 或者咧可以嘅话咧，其实最好系一个礼拜每个礼拜去 achieve 一个 goal， 嗯， 咁就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啦。咁金牛座啦，就系尝试喺期望里面解放自己啊，唔好对。唔好俾咁大压力自己先，放松一下，咁亦都会对件事咧有好啲嘅帮助。 嗯， 双子座咧效率降低，或者会俾人误会。 嗯， 所以呢个 moment 咧，如果你发觉啊，突然之间对方对我有啲乜嘢嘅睇法嘅误解啦，我情愿你多口解释多啲， 嗯， 就唔好谂住诶，算啦，件事会自己过去，唔会啊， 嗯， 对方会小气。 系， 咁然之后咧就到巨蟹座啦。咁巨蟹座嘅你咧，可能爱情会唔错嘅，最近会遇到个唔错嘅人，或者如果拍紧拖嘅你咧，可以多啲同对方有单独嘅相处时间，会增进翻感情。咁， 嗯， 而狮子座啦。 做乜事啊？ 做到死啊！咁狮子座咧，最近都系好中意，好需要做嘢啦，或者工作上面咧，因为有啲新嘅转变啊，令到你会突然间对份工更加紧张嘅。 嗯， 处女座啦，就系对上司嘅不满，不过有冤无路诉。 嗯， 咁天秤座咧就要计划下同另一半下一步点做啦。 嗯， 咁如果你冇另一半咧，就计划下点样识仔啦。 嗯 嗯， 咁如系啦， 好直接啊， 冇错。咁如果系天蝎座嘅你咧，就要多运用想象力啊，相信直觉。 嗯， 而人马座嘅你咧，就系心有余力不足啊，过程里面无论怎样追求都没用，不如停一停可能会好一点。然后山羊座脱颖而出的你必须要经过激烈的战争。 嗯， 而水瓶座就是容易受到外界的束缚而影响。 嗯， 处女座就是面对到瓶颈位觉得无力，那不如唞下啦， 嗯， 因为怎样都是瓶颈的啦。十二星座就讲完 处女座 是不是 双鱼座？ 哦， 我讲错嘢，双鱼座嘅朋友。 好啦，咁啊，今日咧即系十二星座运程啦，又或者心理测验啊，亦都介绍咗一个咧叫无私之岛俾我哋知道。今日 thank you 晒塔罗 Rainbow， 拜拜， 下次见，拜拜。 他是。